世界，一个人在大世界，一个人在大世界，一个人在大世界。 If I whisper, give thanks, give thanks. say.